不想念不想念他模样，我不想念他肩膀轻拥着我肩膀，我不想念他吻着我脸庞，把永远说成一个糖。某空港某车站某个下一站某一扇车窗某风景唤醒惆怅，某南方摇摇晃晃某海洋某艘船谁没妄想有天堂。当人活成了一颗肩膀轻拥着我肩膀，我不想念他吻着我脸庞，把永远说成